《哈利波特与凤凰社》第二章，一群猫头鹰，第七集。 好吧， 哈利说， 我改变主意了，我不走了。 他飞快地扑到厨房桌子旁，面对达利和佩妮姨妈。德斯里家似乎对他这样突然改变主意吃惊不小，佩妮姨妈绝望地望着弗农姨父，弗农姨父紫红色太阳穴上的血管跳得比以前更厉害了。 这些讨厌透顶的猫头鹰是谁派来的？ 他凶狠地吼道。 第一只是魔法部派来的，把我开除了。 哈利平静地说，他竖起两只耳朵专心听着外面的动静，生怕魔法部的代表已经来了。现在与其让弗农姨父大发雷霆怒吼咆哮，还不如回答他的问题更容易也更安静。 第二只是我朋友罗恩的爸爸派来的，他在魔法部工作。 魔法部？ 弗农姨父恶声恶气地说， 你们这样的人也能在政府工作？哈，我总算都明白了，都明白了，怪不得这个国家如今一天不如一天呢。 哈利没有回答，弗农姨父气呼呼地瞪着他，然后厉声问， 你为什么会被开除？ 因为我使用了魔法。 啊哈， 弗农姨父吼道，拳头重重地砸在冰箱顶上，冰箱的门忽地弹开，达利的几包低脂肪小食品掉了出来，散落在地上。 这么说，你承认了？你对达利做了什么？ 什么也没有。 哈利说，不像刚才那么平静了。 那不是我， 是你。 达利出人意料地冒出一句。弗农姨父和佩妮姨妈立刻朝哈利挥舞着胳膊让他闭嘴，然后两人都俯身看着达利。 说下去，儿子。 弗农姨父说， 他做了什么？ 告诉我们，亲爱的。 佩妮姨妈小声说， 他用魔杖指着我。 达利含混不清地说， 是啊，我指着他，但并没有用。 哈利气愤地说，然而 闭嘴。 弗农姨父和佩妮姨妈异口同声地吼道， 说下去，儿子。 弗农姨父又说了一遍，小胡子上下乱舞。 天黑了。 达利打着寒战，声音嘶哑地说， 私下里一片漆黑，然后我听见有东西在我的脑袋里。 弗农姨父和佩妮姨妈交换了一个惊恐万状的眼神。如果说在这个世界上他们最不喜欢的东西是魔法，其次就是邻居在禁用胶水软管的事情上弄虚作假，做得比他们更过分，那么听到自己脑子里有人说话肯定也是最糟糕的事情之一。他们显然认为达利已经精神错乱了。 你听见什么样的话了，宝贝？ 佩妮姨妈压低声音问，脸色白得吓人，眼里含着泪水。可是达利似乎不会说话了，他又打了个寒噤，摇了摇那颗金色头发的大脑袋。尽管第一只猫头鹰到来后，哈利的内心已因恐惧而近乎麻木，但此刻他也感到有些好奇。摄魂怪能使人重新经历一生中最痛苦的时刻，那么这个被溺爱的养尊处优、横行霸道的达利会被迫听到什么呢？ 你是怎么摔倒的，儿子？ 弗农姨父问，用的是一种很不自然的轻声细语，就像在一个病入膏肓的病人床边说话。 绊了一跤。 达利发着抖说。 后来、 他指了指自己肥阔的胸脯。哈利明白了，达利想起了希望和快乐被吸走时灌满他肺部的那股阴森森的寒气。 胳膊。 达利声音嘶哑地说， 冷静了。好吧。 福农姨父说，尽量使声音显得平静。 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事？达利。 佩妮姨妈焦急地把手放在达利的额头上，试试他发不发烧。 觉得好像 你再也不会感到快乐了。 哈利干巴巴地替他说道。 就是这样。 达利小声说，仍然抖个不停。 知道了。 福农姨父直起身，重新扯开了嗓子，声音震耳欲聋。 你给我儿子念了一个古怪的咒语，害得他听见自己脑子里有人说话，还以为自己一辈子也快活不起来了，是不是？ 我还要告诉你们多少遍？ 哈利说，声音和火气同时上升。 不是我，是两个摄魂怪， 两个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？ 摄魂怪， 哈利慢慢的一字一顿地说， 两个。 这摄魂怪又是什么古怪玩意儿？ 他们看守阿兹卡班巫师监狱。 佩妮姨妈说，话一出口是两秒钟的死寂，然后佩妮姨妈猛地用手捂住嘴巴，似乎刚才不小心说了一句令人恶心的脏话。福农姨父瞪大眼睛看着他，哈利脑子里一片混乱，费格太太倒也罢了，可是佩妮姨妈， 你怎么知道？ 他惊讶极了，问道。佩妮姨妈似乎被自己吓坏了，她战战兢兢带着歉意地看了一眼福农姨父，手微微下垂，露出嘴里的长牙。 好多年前，我听见那个可怕的男孩对他说起过他们。 他断断续续地说。 如果你是指我的爸爸妈妈，你为什么不说他们的名字呢？ 哈利大声问，但佩妮姨妈没有理睬他，他似乎惊慌失措到了极点。哈利感到非常震惊，几年前有一次佩妮姨妈情绪爆发，尖叫着说哈利的妈妈是个怪物，除此之外，哈利从没听他提起过自己的妹妹，而他居然记得魔法世界的这点细节，这么长时间都没有忘记。哈利真是惊讶极了，平常佩妮姨妈总是竭力假装魔法世界并不存在的呀。福农姨父张了张嘴又闭上，接着又张了张又闭上，然后显然是在挣扎着回忆怎样说话。他第三次把嘴张开，声音嘶哑地说， 这么说他们真的存在，他们这些死魂怪什么的。 佩妮姨妈点了点头。福农姨父的目光从佩妮姨妈身上转向达利，又转向哈利，似乎希望有人大喊一声愚人节。看到没有人这么做，他又把嘴巴张开了，而就在这时，今晚的第三只猫头鹰飞来了，他也就不用费力地再说什么。猫头鹰像一枚长着羽毛的炮弹，嗖的一声飞进仍然开着的窗户，啪嗒嗒地落在厨房的桌子上，吓得德斯里一家三口都跳了起来。哈利从猫头鹰嘴里扯下第二封公函样的信封，撕开封口，猫头鹰腾身飞回了外面的夜色中。 你够了，粗鲁蛋猫头鹰。 福农姨父心烦意乱地说，噔噔噔地走到窗口，又把窗户重重地关上。 亲爱的波特先生，我们约22分钟前曾致函于你，之后魔法部改变了立即销毁你的魔杖的决定，我们允许你保留魔杖，直到8月12日受审时再做正式决定。经与霍格沃茨魔法学校校长商量，魔法部同意将开除你学籍的问题也留到那时再做决定，因此你可以认为自己是暂时停学，等候进一步的调查。 顺治问候，你忠实的马法尔达·霍普科克，魔法部禁止滥用魔法办公室。 哈利飞快地将信连看了三遍，知道自己还没有肯定被开除，心头那个令人难受的疙瘩总算解开了一点，但他的担心丝毫没有消除，似乎所有的事情都取决于8月12日的受审。